ChinesePod.com， 我真是服了我奶奶了，都是80多岁的老太太了，还天天坐在电脑前玩连连看，简直快变成网瘾老太了。 那有什么稀罕的？喜欢玩连连看的人多着呢。游戏规则不复杂，一学就会，但是又很考验人的反应能力，有一定的挑战性。 我怎么不觉得这有什么挑战性？什么连连看、祖玛、通水管，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，只要你有耐心有时间就能闯关成功，这多没意思。 不会啊，你可以选级别的，初级的当然简单，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玩，但是高级的就不一定了，有时候绞尽脑汁都闯不过去。 哎，你注意到没有，喜欢这些休闲游戏的一般都是小孩和老人。 那也不一定，我觉得什么年龄层次的都喜欢，我妈妈现在也迷上了，以前我玩游戏她老说我不上进不思进取，可现在轮到我教育她了。不过你别说，这些游戏虽然简单，但是挺能带给人成就感的，比如连连看，你要在一大堆图像里迅速找到对应的，而且还要想怎么连接，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，所以连上那一刻的感觉简直像找到宝一样。 不用说，你肯定也是个游戏迷，知道的这么清楚。不过我觉得开发这些游戏的人实在是太聪明了，对玩家的心理把握得很准，玩游戏的时候还有背景音乐，特别当两个图案对上的时候，图案本身会爆炸，还伴有爆炸的声音，那种强烈的视觉和听觉效果真的会带给玩家一种快感，让他们感觉前方的障碍正逐渐被消除，瞬间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动力。怪不得连我奶奶都用爽字来形容那种心情。 你奶奶还真是时尚，一点都不落伍啊。 她的生活比我们还滋润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年纪大一点的人为了打发时间玩我能理解，可是好多年轻人为了打游戏而荒废大好青春，这我就搞不懂了。要玩也该玩那些有点难度的竞技游戏嘛，成天对着电脑和自己较真有什么意思啊？ 休闲游戏也可以啊，你别打单机，打联机不就行了？比如 QQ 游戏，大家都是在网上拼杀，你还可以打打牌，像斗地主之类的就在网上很流行。喜欢下棋打麻将的也可以在网上跟别人过招，反正选择多着呢。 啊，是吗？ 对啊，而且这些游戏会有积分，这也是吸引大家玩下去的一大原因。如果刚开始觉得实力不够，可以先下载单机版本练习，然后再到网上荷枪实弹。我身边的好多人都是这样的，现在他们都是游戏中的牛人了。哎，你是不是火星人啊？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 我对休闲游戏的认识都是从我奶奶那儿来的，她每天自娱自乐，我还以为这些游戏都是这样的呢。 你亏大了，白白错过了这么精彩的游戏世界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最热门的休闲游戏就是性感泳装照片找茬，全是美女。 哎，听你一说还真有点心动啊。